带着颠簸的脚步，风一吹看见你手啊手长的脚啊卡，高高的高跟鞋踩着颠簸的脚步， 在 携手业界领袖为听友送祝福喽！来自远东神华集团副总裁孙凯先生的祝福送到 FM 99.9的听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远东神华集团副总裁孙凯。新春佳节，金吉纳福，祝福在外奔波的听友有更多创业机会，财源滚滚。祝单身的听友们有更多的爱情机缘。祝大家鸡年新春快乐，阖家团团圆圆。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，感谢各界朋友一年来的支持与信任。 FM 999会继续努力，为您送上更精彩的好歌、好节目和最贴心的服务。2017，让我们相约电波，聚焦 FM 999。 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

这对了，我要出发。 沙漠之中怎么会有泥鳅？挖出浪费过一只海鸥，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。事实却没有，有一条人温暖的像微笑，无语的躺在干枯的河，在等待一只老鹰变道子。微浪吞噬这些路的骨头，秃鹰盘旋刺顶着腐肉，草原上两只敌对野牛，在远方决斗，在一起的带劲的奶油，弹着一起而困的老伴酒。你老板就对的那么多，几点都没有喝水也能喝，脑袋瓜有一点羞动，连我死了他比谁都难过。印第安弹珠会全人开口，新人长怕休息跟着走，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，包括上猫的狗。你老板就平常话不多，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，他在灌木丛把鞋勾，一直拎他心意的木板球啊。 一直为了问候我谁是神经球，而故事当年的有次不正解下课换我哭了，这故事告诉我一年的中还真想着什么。 沙漠之中怎么会有泥鳅，化作晚飞过一只海鸥，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。事实却没有，有一条人温暖的像微笑，无力的躺在干枯的河，在等待是顶着腐肉，草原上两只敌对野牛，在与他决斗，在一起被带进的奶酒，在这一只二魂的老板酒。你老板酒兑的毛不多，今天都没有喝谁也难过，脑袋瓜有一点羞动，连我死了的比谁都难过。休息一下， 闲了不让怕休息，看着走， 这什么奇怪的事都有，我包括他妈的狗。给你老板酒，平常话不多，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，他在灌木丛爬山沟，一直拎他心意的木板酒。 什么传说，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，这些地方你都想去，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，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，心是一座城堡花花世，高举着宝剑放出恶语，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，我不能改变你，只好如今对你说 You are my childish king。